攻读欧瑟亚先知书第二章。以色列子民的数目将如海边的沙粒，不可斗量，不可胜数。在那里人曾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人民。在那里人也要对他们说，你们是永生天主的子女。犹大子民和以色列子民将聚在一起，要为自己选定一个首领，他们要由此地扩展，因为伊斯勒尔的日子要成为伟大的。你们称呼你们的弟兄为我的人民吧，称呼你们的姊妹为蒙受爱怜者吧。你们谴责吧，要谴责你们的母亲，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。望他从自己的脸上除去自己的色相，从自己的胸间去掉淫乱，免得我剥去他的衣服，使他裸露，将他出生之日，使他相似旷野，使他有如旱地，叫他渴死。至于他的子女，我也不爱怜，因为是由淫乱生的子女。实在，他们的母亲放荡卖淫，那怀孕他们的荒淫无耻，因为他曾说，我要追随那些给我饼、水、羊毛、麻布、油和饮料的情人。因此看，我要以荆棘堵塞他的去路，筑一道墙壁，使他寻不着他的途径。他要追随他的情人，也追不上，要寻找他们，也寻不着。那时他要说，我愿回去，回到我的前夫那里去，因为那时为我比现在好得多。他不肯承认是我赐予了他五谷、美酒和油，反之他把我广施给他的金银都献给了巴尔。因此等时机一到，我必要夺回我的五谷；时机一到，我必要夺回我的美酒，收回我用以遮蔽他裸体的毛衣和麻布。我要这样在他情人们眼前揭露他的羞耻，谁也不能由我手中救出他来。我要使他的欢乐停止，他再没有节日、朔日、安息日和一切的盛会。我要摧残他的葡萄园和无花果园，因他曾说，这就是我的情人给予我的身价。我必要使他们成为山林，叫野兽来吃尽。我要为了他敬拜巴尔的日子惩罚他，就是他向他们烧香，以鼻环和项链修饰自己，去追随他的情人，而忘却了我的那些日子。上主的断语。为此看，我要诱导他，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，从此我仍要将他的葡萄园赐给他，仍将阿科尔山谷作为他的希望之门。他要上到那里，就如他幼年时，就如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一样。到那一天，上主的断语，他要称呼我为伊士，我的丈夫，不再称呼我为巴里，我主。我必要从他的口中把巴尔的名字除掉，使他们再也不提起他们的名字。到那一天，为了他们，我要从田间的野兽、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爬虫订立盟约，并且我要从地上将弓弩、刀剑和战争毁灭，使他们安居乐业。我要永远聘娶你，以正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聘娶你，以忠实聘娶你，使你认识我是上主。到那一天，我必要应允上主的断语。我要应允高天，高天要应允大地，大地要应允五谷、酒、油。五谷、酒、油也要应允伊斯勒尔。我要为我把它种在这地上。我要爱怜罗鲁阿玛不蒙爱怜者，我要对罗阿米非我人民说，你是我的人民，而他要说，你是我的天主。